北京时间22点整。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11.9万元到12.7万元。新哈弗 H6 Coupe 安全升级，高强度高效能吸能一体式安全车身设计，超高强度侧面立柱搭配环状包络骨架结构，关键部位加强设计，车身强度更高。同时，整车配备6安全气囊，前排预警线力式安全带、后排线力式安全带、行人保护、主动安全头枕等诸多配置。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今天我们要聊聊这个火花塞儿啊，又到了定期检查火花塞儿的时候了。 我就喜欢听赫读这个火花塞儿。 火花塞儿应该是火花塞， 就把儿化音去掉就行了。 火花塞是吗？ 都也别太火花塞， 都行都行。嗯， 多生硬啊！我这加儿化音，这多亲切、啊。 所以说，我说就喜欢你读这个火花塞儿。 对，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过节目，当时说火花塞儿积碳的问题，然后好像还给我们俩起了外号，是吧？很久之前的节目了。 多久了？我就真还啊，有我吗？ 有你，我忘了你的外号是什么了。 火花塞儿， 积碳，那你叫积碳。因为你黑， 好像是你，我真的忘了啊。这个 黑的才是积碳呢。 记得住的，我们的忠实听众可以找一找那期节，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时候可能还没老车呢，我们就聊过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定期检查火花塞的重要性。 我问贺个问题啊， 说， 你说要是没有火花塞，这车能找吗？ 找不了，不然有它干嘛呢？ 嗯， 对吧？我这个分析没问题吧？ 火花塞缺了的话能找吗？ 如果4个火花塞缺1个的话能着吗？ 不能。 为什么呢？ 要不然为什么要用4个呢？ 它是按气缸数来的呀。 对呀、啊、 如果是4个气缸给你配8个火花塞、 哎、 你觉得能着吗？ 那 装不下， 那应该能爆吧、 哎、但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就是如果是一台4缸的机器，然后有1缸的火花塞坏掉的话，车能被打着火吗？ 那打不着。 为什么说有时候显示车辆这个缺缸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那这是原因就多了。 那个可能是那缸的火花塞不好使、 也可能是缸这一缸出了点其他的问题。 如果说这4个火花塞只有3个火花塞能用的话，那一定打不着火。 那肯定打不着啊。 就是说这4个火花塞缺一不可，因为它 顺序点火，1、2、3、4。哎， 那可是那三个活塞它运转会带起凸轮轴就转了， 那就偷 它是一个整体。 你怎么这么犟？ 它是一个整体。如果你缺一个的话，这个人就相当于他掉队了，那其他这个整体队伍是无法前进的。 它就像一个齿轮似的，你得这个咬这个，这个咬这个，它才能转动起来。 不可能， 它 工作的， 你中间少了一环，它咬不上了呀。 对， 明白了吗？ 还是没 啊，没关系， 回头测试 他的智商。2018年他是明白不了， 竟然有比我还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我很高兴啊。 因为如果说站在机械的角度的话，应该可能会能打着，但是如果你电子控制了，就不让他着的话，那就死我也着不了呗。 皇上啊，这样，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了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这事儿你想不明白，那就死记硬背下来，就是不能，懂了吗？ 我还是主张自己回头我去试一下，抱着问题试试。 回头买个模型啊，咱们把它拆了。 这有后期保模型的。 它凸轮轴是连着的，它几个东西都它有连着的部分，它会被带起来。 来吧，咱们聊，接着往下聊吧。你这可以跳过了，真的。 跳过就好，我回头去找师傅做测试。咱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火花塞如果不正常工作的话，会导致车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刚才说了一种叫缺缸， 老师傅 都这么叫。你这缺个缸，你这肯定火花塞不行了，赶紧查一查，不行换一个。 这可能不是去幼儿园的车，下车。 其实怎么讲呢？这个火花塞它是起干嘛作用？就相当于以前咱们那个老的车辆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点火的化油器那个部分是吗？ 这是不是就是不容易着车呀？ 不是，火花塞是负责把喷到气缸里边的燃油点燃的一个东西。 对，没问题。 就像说你咱们家里边用那个煤气，你放了， 我知道， 放了气儿之后拿一点就着了啊。 对啊，所以火花塞出问题的话，它不就不容易着车了吗？它点都点不着， 对，怎 么启动啊？所以我说的没错啊。 是这样 啊啊，对对，我今天的智商。 黄仁同学，请听我说题好吗？ 好嘞。 对，火花塞如果不正常工作的话，那车辆可能就是不容易着车，然后就是着着着着，可能就啪嗒就灭了。都有可能， 就是喷进来的汽油没有不点。 对对对对，尤其在天冷的北方，那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这种如果车辆不着车的话，那肯定什么怠速啊，这些肯定都是不稳定的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对，刚才赫说的这个怠速的时候，这车辆有明显的顿挫， 突突。 对，踩油门的时候， 让我想起一个视频。 突突突突突突啊！懂。你发现那车正常，它应该是很顺畅的，但是那个车哒哒哒哒就是有些。 你们在说拖拉机是吗？ 所以我们如果在 你没坐过车突突的车吗？ 坐过坐过，我还摇过呢。 所以老车，如果在我们着车的情况下，我发现这个车就是没有什么力气，就是我着车，我可能也往前踩油门，它不走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 有可能，但不绝对是火花塞出问题啊，也可能其他问题，但有可能是啊， 打不着火，也有可能是没电了的问题 啊。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觉得打不着火了，哎，有火花塞有问题了，不要老打，要不然电池也没电了。你不光要换火花塞，你还得给电池充电，特别麻烦。然后总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火花塞的这个注意和保养事项，你也看看您车最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然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火花塞上面究竟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有点爱，气氛是有点赖，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测试精致装扮显得通。 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了。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火花三儿啊。刚刚我们说了，这火花塞如果出问题了，这车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火花塞你怎么辨别它是正常的呢？比如说拆下之后，它会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吗？ 嗯，这个正常的火花塞我们大家都看到过啊。你像你新买来的四只火花塞，你拿着一看，对，它一是肯定很干净， 油光锃亮。 它的上面那个就是那个打火那个极点上面是一个很泛着金属色的那个那种很亮的那个颜色， 有点像那个灯泡拧的那个。 哎，不是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要拆下来带问题的火花塞，一呢有可能会特别黑，就说明这个已经被这个积碳啊一些杂质都已经覆盖了，那这个工作它极有可能就不正常了。再一种情况呢，就是火花塞的这个顶端啊是一个白色的状态，没有明显的这种烧这个灼烧的痕迹，那这种是什么情况呢？这有可能就是你这个火花塞的型号没有用对。 哦，就没有烧到位置。 不是你就是因为不同的车型它使用的火花塞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可能给这个车配了一个跟这个发动机不太匹配的火花塞，也可能就出现刚才咱说这个顶端它是呈白色的，没有这种明显的烧灼的这种痕迹，或者说这个火花塞的在安装的时候没有按照它需要规定的那个力矩给它很合适的安进去，这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几点来判断这个火花塞是否是正常的，是否需要进行一个更换。 明白了。 还有就是说到这火花塞吧，咱们自己不是特别容易卸，首先 不容易， 它是放在这个发动机的顶端的位置，多半都是这样，对吧？ 那肯定。 然后呢，它那个还得是把扳手伸进去，然后还得用专用的扳手才能卸得下来。 不用扳手，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扳手你是塞不进去的，它这个眼儿很小， 它不是有一个伸，那不叫扳手吗？伸 吸铁吸。啪一吸就吸出来， 是磁力扳手。 就是前面有一种类似于磁，就是磁铁。那它的顶端是 金属，但是你得拧，你得先拧下来呀。 对，你先把它松动，就你松动的时候，但你松动完了之后，它不见得说你那一下 用手就能松下来吗？ 不是啊，手肯定不行。 你看，我说的不还得用专用工具吗？ 还是用那个，就类似于一个套筒，一个圆形的 啊？对， 伸进去把它松动。哎，这个时候它可能自带的，就你说那个我知道，就是它可能自带的就是磁铁那种的，或者直接啪一吸就吸出来。 我知道是那个东西。然后把它拿出来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千奇百怪的这个样子。有的像老车说那个点前都是白了。正常原来是应该是金属的颜色。 对， 泛着那个亮光的都。有的是黑了，黑的一般多半是积碳了。 积碳。 白的是怎么个情况呢？ 白的就刚才我说的嘛，就是没使用对。没使用对，你型号匹配的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安装的时候这个力矩调的不对。都有可能。像我遇到过一个，就是亲身遇到过一回，就关于火花塞的。是这个冬天，老家那边特别冷也是。然后这个车吧，有点什么问题呢？这个车被惯出毛病来了。它平时都在暖库里待着，有暖气的。这个车待遇很好的。 冬天看出来了。 冬天在暖库里放着，就是在暖库里着车，那很好着啊。但是你一下把它放到零下，夜间都降到零下20多度的户外，冻了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开始犯毛病了。这个车死活着不了。那个时候也是经验不足嘛，说着不了车，光踩刹车，说有的人说突然想起来，稍微半给油门，在就是嘟嘟嘟，在引擎发动那时刻你半给油门，这个时候也许能把它这车弄着。但是试着就踩了两下，也许这两下踩的可能力度大了，这个车还是没着。后来也没辙了，这实在弄不着了，后来就给那个维修打了个电话。过来了，过来之后人家直接就把那个火花塞拆下来，拆下来之后一看，说这都被油，就汽油啊，在给油的时候你踩油门，对，都呼住了，就相对来说那个呼住了 啊， 这上面全都是汽油，你这上哪打去？咱那个土话叫什么？淹死了。 正常是应该火花塞点燃的是雾化的汽油，然后你现在上面都是液化的了， 就 是这个状态， 就淹死了啊，就是已经是不可能再打着了啊、哦！我只是明白了、嗯。然后呢，这个就带了一套新的火花塞，然后换上去之后，才把这车打着。嗯， 所以这个火花塞真的是重要性是很大的，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嗯、但是这个火花塞的寿命还有。跟很多原因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平时的驾驶习惯，像老车说的，你那油门这么轰着，你回头这都溺死淹死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火花塞的材质。 对，材质 得说吧，因为其实火花塞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挺恶劣的。我们休息一下吧、嗯、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详细说说。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 六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了。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刚刚红人说了火花塞的这个工作环境非常的恶劣。 哎，就这么说吧，咱们在家点煤气都点过吧，就是拿比如说现在咱都是自动的了，但你发现你如果煤气稍微多摁一会儿的话，然后突然间打火还能通一下子，对吧、嗯、 啊，对啊，它就是把你那个扩散到周围这个燃气给引燃了吗？ 没错，老早年的时候大家伙点煤气还都用这个火柴， 可不， 所以它点燃的一瞬间是温度很高的，是其实是偏向于爆炸这个效果。但其实我们在发动机的气缸里边工作的状态就是里边是雾化的汽油，然后这个火花塞负责它在火的汽油包着中间，然后把它点着爆炸，然后推动活塞来运动、嗯、然后造成这个车辆在运转。你们算吧，就是它大概一分钟要打多少次火，这个气缸里边就得爆炸多少回。 所以这火花塞的寿命也跟你这个用车时长有关系，看你开的经不经常开这个车，你经常用它经常开它的话，也会对它寿命有影响。 火花塞一部分吧，一部分就是确实跟它的使用时间和长度是有关系的、 嗯、 还有就跟它的材质啊，还有耐高温和耐低温是有关系的。 嗯， 为什么很多超级跑车那个火花塞用的都得是超贵的金属？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超跑动辄就七八千转一万转，那个时候你想它的点火速度得多快， 嗯， 它爆炸速度得多快，里边的温度和它恶劣程度得多快，所以呢这些都是导致火花塞能用多久的一个核心原因、 嗯、 然后也包括不同的火花塞不同材质和不同价钱也导致它不同。 嗯，那一般这火花塞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因为我们这个平时民用车的话一般是2万多公里的吧，2万多公里， 嗯， 2万公里我们就要把这个火花塞来注意了啊、嗯、这个时候它应该会有一个到了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民用车上的一个、嗯、所谓的临界点吧，再拿下来看一看。 那你说咱这火花塞是自己换呢还是拿出去换？ 不，自己刚才咱都说了自己是换不了的，你没有那套工具、 嗯、 那是挺专业的一个那个扳手那个套筒那个东西拆卸火花塞、 嗯、 所以就一定要到店里去弄，不管你是4S店还是路边你能这个找到的维修店。然后火花塞的材质的话大概有几种，像白金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可能就是比较之前比较常见，但现在材料已经很先进了，对、嗯，有一金，这是最好像是目前好像我 相对 来说 比较 好 的， 对、 嗯、 还有一个叫铂金还是什么东西、不是钻位啊，不是钻位， 不是，我怎么听着都像戒指呢？ 确实挺贵的， 对，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跟他们金属 对然后 不同或者价钱就不 同。嗯，品牌的话像有一个 周大福啊突然想到这个白金铂金的 电装， 我记得有一个叫 NGK、嗯 哦 ，NGK 是吧？ 这个是一个比较国际、比较知名的一个火花塞的品牌。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发动机的工作环境相对要比之前还要再大一点，因为大家都在用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嘛。 嗯，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的整个的机身的温度要更高。 那肯定 他们要更高，所以火花塞的要求可能也就要更高，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更换的火花塞的时候， 嗯， 也要去看这是不是适配自己的发动机， 对， 因为能选的材料 尽量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嗯、还是要贵一点好，因为之前我听到过有一些车型因为发动机的温度过高导致火花塞就融了。 嗯 嗯， 你要知道发动机的温度长期过高的话，火花塞也是扛不住，它就化了，然后那个东西掉到发动机的这个气缸里边，然后就导致拉缸乱七八糟，那发动机就要大修，就很麻烦了。所以说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在2万公里左右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火花塞，更换一下，也是跟这个有原因的。 对、 嗯、 它是在最顶上，它掉下去绝对不会有好事。 对对对， 嗯， 所以大家平时用车的时候也要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火花塞。 嗯，没错，反正常记一下基础的这个时间就行。 对，定期检查一下。 对，2万公里咱们怎么也得去看看了。 嗯， 能换就换。 对， 再加上现在说白了积碳 都挺严重， 在积碳都挺严重的。 然后这个火花塞大家别觉得它麻烦，又是这个金那个金那、嗯、电极什么的，其实我们 花点钱就行了。 如果你有兴趣啊，买来之后你好好研究研究这火花塞，它其实挺好玩的。 我家里还摆了8个呢，就是我当时在那个老师傅、 啊、 他换下来，他给我擦干净了，说 对， 我说我挺喜欢这玩意儿，拿着摆一排，然后拿小瓶盖都落好、 啊、 挺好看的那个。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 还有这种癖好、 啊、我愿意。 赫儿，你说一个车上有几个火花塞？再问考你一个。 根据它有几杆，它就有几个火花塞、嗯。 行，会抢答了。 看看，聪明着呢。 好啊，今天节目呢，咱们跟大家聊聊火花塞。你要感兴趣，包括有后续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然后另外呢，明天节目喊红包，大家仔细听节目啊，明天节目当中会有红包口令公布。 嗯、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